继续跑， 还要 继续跑、 啊、 对，还要继续跑，结果后来就被医生给拦了下来。 那必须得拦下来， 哎呀，拦了一下，说如果他要再这么跑的话，那接下来再倒地，那可就真的不是心脏复苏的事儿了， 那就是生命问题，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对不对、嗯、 所以啊，但是其实可能他自己当时没觉得是怎么着啊、嗯、他是一股劲儿啊，还感觉哎呦我这个还挺拼的哈、啊嗯、是怎么着，但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经历过很多这种就是回想起来特别后怕的一些事情， 哎呦，就曾经的一瞬间 啊，想想就觉得后怕。 哎呀，遇到了一个人， 哎呀， 我怎么遇到他了？ 你想来没有？你比如说，咱要真举个例子啊，今天早上跟大家聊一聊那些想起来就特别后怕的一些事儿。 哦、想起来就特别后怕。 磊磊，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起来就觉得特后怕？ 我这人做事特别稳妥， 哦， 不十拿九稳，我绝不迈出我的右腿。 哎呦，所以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后怕的事儿？ 我这个人吧，不冒进， 哦， 也不保守， 哦， 是吧？做事呢四平八稳、嗯、 哎呦、 啊、梦想就是环游世界， 按照着你说的这个形容的你的这个性格的话、 啊、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成就啊，不是联合国秘书长、嗯、也得是哎呀，也 是个宇宙大王、是吧？ 对，好家伙，人都有这个，你像比如说我想起来后怕的事儿 啊、 嗯、就比如说这个小时候 啊、嗯、 看武侠小说 怎么着， 然后呢就看武侠电影、啊、 嗯嗯嗯， 然后呢从不是他们就又翻一个跟头就能飞出去好远嘛， 啊， 对吧？ 那是小时候呀。 对啊，然后呢？不，我在小时候我就实验过了呀，我就跑到那个你知道那个草堆上面 啊， 就是农村里边垛着那个大草堆。 大草堆我知道 啊，很高了嘛，得、啊、两三米吧。 有， 往下前空翻啊！ 你 哦， 你是国家体操队的呀？ 我跟你说，咔前空翻，然后最关键是后背着地。然后有一回就真的就是有点那个脖梗的那地方着地啊，这说实话这就是小孩儿， 真是 那时候真小，你要现在让我脖梗子着地啊，不当场咔嚓， 小孩软， 那时候小孩真软、 嗯、 就当时着完地以后两眼摸黑，然后当时周围的其他小朋友都，我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所有小朋友都围着我，就在那地方各种拍各种推，因为他们不会急救 拍照是吧，发朋友圈是吧 还好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朋友圈的时代，就是那时候各种推各种那种、 哎呦， 但是现在想想真后怕， 太后就是可能啊，就跟体操运动员一样、你摔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摔、侧滚翻呀、前滚翻、如果你摔的但分有一丝一毫的不对， 对 你可能我告诉你下半生就完了、 对，不光是下半身都完了，你知道吧？ 对、 有可能高位截瘫了， 是啊， 现在想想真后怕、 哎、呦， 小孩有的时候作起来真的就哎，你现在是不是想起来 了？不是，我能再说一下我姐那事儿吗？ 你下面甭说了，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三年前说 过，做一个前空翻，差点掉到窗户底下是吧？ 就是啊，因为当时那种老三十多年前、家里的窗户都是玻璃，薄的玻璃、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呢人家当时练倒立，我爸就跟我们说你好好练，2000年保你们俩上奥运会、体操队。 哎呦 我姐那时候发愤图强、 我终于知道吹牛这习惯你跟谁学的。 然后呢、我们家那个单人床上面、我姐就在单人床上面、然后打倒立，想打到那个玻璃上不就停住了吗、哎，坚持一下。 结果 哎呦我姐属牛的，你知道吗？ 忽视了自己的体重、 那牛劲儿呱嚓一下子，她倒立刚上去那脚后跟就把玻璃给踢碎了，这要再使点劲儿，他要是直接翻出去，我们家住四楼。 关键是那个，你想想那玻璃啊，如果割断了，那个要是割着肌腱，那也很要命啊。 对呀， 后就是那个就脚后跟后面上面那段， 对，再刺进去， 哎呦，现在想想真后怕。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你可以今天早上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有没有哪些让你想起来特后怕的事儿、啊？ 对 啊， 说说当时的情境，说说后来之后又是什么样的结果、 对，其实就是当时的经历啊。我们有的时候想想这些事情，就会感恩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么幸运。 对，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有警示的作用，通过这期节目，咱们大家伙呢遇到类似的情况不会再犯错误，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啊！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啦。北京南站地区管委会微信公众号增设出租调度信息实时查询功能， 还有人大通州新校区大厂 拓展区正式开工建设。 今年电影票房已经是超过了去年。 一位马拉松选手心脏复苏之后呢，竟然推开医生继续跑，幸好被拦下。具体情况请听详细内容。 好了，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三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二十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来看一下交通方面。为了解决北京南站旅客打车难的问题，那北京南站地区管委会呢，在为微信公众号增设了出租调度信息实时查询功能。每天早上9点到次日凌晨，每隔半小时，公号将会更新东西两个出租车调度站，代运出租车和候车旅客的情况，方便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合理规划时间。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日前呢，由学区、园区和社区以及后勤保障基地组成的人大通州新校区大厂拓展区呢正式开工建设了。其中啊，总投资超过了40亿，由人大附中直接办学的人大附中大厂校区将作为首批项目开工建设。其中啊，学区呢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小学大厂校区。那么这个校区呢，项目总占地面积291亩，总建筑面积71.61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42.3亿元，将建设有教学楼、实验楼和相关的教学设施，提供优质的教育配套。由人大附中直接办学的人大附中大厂校区首批开工建设。学校呢还将引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将人大附中的教育理念、师资资源、课程体系、校园文化延伸至大厂校区，全面提升大厂的基础教育水平。 再来关注一下，东城已经通过今年北京市的阳光餐饮示范街区和餐饮业品质提升实地验收，新增国瑞城、王府中环、来福士等10条阳光餐饮示范街区。此外呢，东城的中小学食堂、养老机构食堂、托幼机构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也提前100%实现了阳光餐饮。那另外，东城区还在全市率先试点了餐饮业的厕所革命啊，这个并已经部分实现了新样态的客用厕所。目前景山街道辖区餐饮单位可用厕所100%实现整洁卫生、便利舒适、气味清新的新样态。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话题是 说一说那些您现在想想啊都觉得特后怕的事儿。 趁着年轻多去经历清散和小雨，面对未知我们更要拿起勇气， 是对是错不做评论，做好自己，需要的是静待时机。 人生好比做菜不能急，要保持耐心，亮相要自信，有苦辣有甜蜜，有所有的回忆，美味要用心。 来看看大家有哪些想起来就特别后怕的事儿啊。六线居士说了一个，他说我小时候啊，父母不让我去河里游泳，我就偷偷的跟邻居家的大人一块儿去 啊。 有一次隔壁家的叔叔带着他们家小孩在河里洗澡，我就在旁边玩啊，结果一不小心一下子踩到了深水区。 哎呦呦呦呦， 我就跟一个水里的葫芦一样啊，一上上一下上一下上啊一下下啊，这个因为鼻子里边进水了，他还没法喊，就喊不出声来了。 哦呦，就已经塞住了， 呛住鼻子了 啊！ 这个时候，那个叔叔啊，还抱着小孩，正好背对着我，在给孩子洗澡， 看不见他。 眼看着我快就没气儿的时候，他的孩子洗，他把孩子洗完了前面以后，准备洗背后啊，转过来。就是面对着我，那个孩子就看见我了，说爸爸爸爸你看他会游泳了。哇，那位叔叔回过头来一看，哇、哦、这哪是会游泳了呀，一把把我提溜起来，就那个要再晚个半分钟我可能就没了，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这就没人跟我们互动了， 太可怕了。 你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有人说这种最近特别巧，你和那个孩子要不喊那么一句， 他爸爸也不会注意， 也不 他爸爸的注意力就在孩子身上呢，给他洗澡呢。 对啊，那个时候你关键是你在水里，你要被呛住了以后，你没游过野泳，你可能不太清楚。你游过野泳吗？ 野泳我应该游过，因为小的时候我爸带我去八一湖游过。但是那个时候 这事你妈不知道吧？ 我妈知道，你知道吗？但是呢，我们是有安全措施的，我们都是带着游泳圈，我爸会游，所以他就保护着我。 哎呦，你跟你说，带游泳圈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出问题，有小孩会卡在游泳圈上，然后头朝下卡在上面， 我就是这样被卡过，差点没了命，在北戴河，我自己又扑腾扑腾，又翻过来了。 我就知道会有人做这种事情，没想到果然哪种傻招你都能撞。 真的，因为你坐在这个游泳圈上吧，在大海里头，它不像游泳池，它会基本上在维持在原地。大海一个浪过来，啪一下我就没了。 对，人家 我爸就看见了。 你的想法来的，等发现你的时候，光看一个屁股在游泳圈上。对， 我们再来看看， 这特别危险啊！ 是 ，Cassie 就说了，哎呦，我觉得今天啊，可能这个话题的原因，所以大家呢发的 都特别长 一大段。 都一定要讲述清楚嘛， 对， 因为 他说我这辈子最到目前为止有三次离死亡最近的经历 哦。 今天先说第一次， 好，改天我们再互动啊。 当年骑自行车上学，突然发现右脚的脚蹬子卡住不动了 啊， 我就一边继续骑一边低头观察这个脚蹬怎么回事啊，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闯了红灯了。 哎呦， 被一辆正常行驶的车横着撞飞出去10米，司机冲下来的时候脸都白了。 是啊， 先就问我说人有没有事儿？我当时被撞懵了，坐在地上摇了摇头，结果被司机指着鼻子骂了5分钟。 千万别说，司机的逻辑是你有事吗？没事，来吧小贼。 他说没让我赔钱，他就走了。我的损失就是自行车报废加手掌挫伤。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当时如果马路上还有别的汽车或者公交车，我被撞到那些车的轱辘下面，可就没法今天在这儿给你们打字了。 你可真的得好好的 K 谢 K 谢了，我跟你说你得跪下了好得谢好几次。 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回想这些觉得特后怕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感恩一下我们的生活现在得有就是多幸运，我们能活着就多幸运。 我的天 呀，一定要珍爱生命。 其实自己就是遵守规矩，你像我这样的啊，从来不触犯任何的一条清规戒律， 哎， 生活就会稳稳当当。 拉倒吧，你还不会 啊？ 你是不触犯什么清规戒律？哎，但是我说实话是这样啊，你像他这个，他人家也不是要故意的破坏规矩啊。他当时就是无意识的，有时候人就是无意识的， 就是 低头看，低头看了一下脚蹬。谁想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红灯了， 闯红灯了， 对吧？有时候人生真的是很多意外啊和奇迹， 就在那么一秒钟。我告诉你，发生事情总在那么一秒钟的时候。 I'm Amy 说了，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装修，然后呢，就是卖瓷砖的就送了一个，送了一个笔呢，什么意思？一头是笔，一头是打火机。哦，就送了那么一种笔，一头是笔，一头是打火机。我就带到了学校去玩，然后同桌呢是一个皮肤黝黑汗毛比较长的男生，我就用打火机在他胳膊上给他点燃了他的汗毛，结果那个毛迅速的缩成一团，当时把我吓得都不行了。然后我同桌自己捋一下烧掉的那撮毛，就说没事没事，挺好玩的。 我的朋友真大心。 哇，你这也就摊上了这朋友，你也得亏是没去了王一啊！你 不，人家我告诉你，毛长呢，可能自己没事，自己在家都拿这个打火机，或者啊，不能这么说，不能说， 就没事聊一下是吧？ 可能都玩过，尝试过 毛是吗？ 因为他们毛都太长了，你知道吗？有点反祖现象。 不是，那你好好一聊，呼，全身， 我的天， 哇，来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啊、什么燃来着？爆燃是吧？ 哎呦，别说了，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可千万别学啊！ 对对对，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像向阳花、Alice， 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您现在就可以互动我们今天的内容，您有哪些想起来特别后怕的事儿？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哎呦，看了一条乐死我了，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这个先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在11月25号，那2018绍兴国际马拉松上发生了惊魂一幕。有一名选手啊，他晕倒了以后接受心脏复苏之后醒过来，根本不管不顾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劝阻，仍然要坚持比赛。那现场的医生想拦阻并拉住这位选手，但是好像没拉住。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记者从绍兴第二医院了解到，这个选手啊随后被成功拦了下来，并且转运至医院进行后续治疗，目前情况比较稳定。为了在大家都为选手捏一把汗的同时呢，也为视频当中医生的正能量举动所感染，许多网友也是纷纷留言表示说，如果没有这位医生的全力阻拦，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啊。 对对对，那我们回顾一下哈，这个视频当中劝阻和救人的医生呢，是绍兴第二医院骨科的医生赵建峰。赵大夫呢，当时正在位于鲁迅故里的第11医疗站待命。8:20左右，赵建峰收到了求助信息，让他赶快赶往胜利东路为一位肌肉痉挛的跑者进行喷雾治疗。赵医生呢随即起身赶往目的地。就在他路过中兴路的时候，赵建峰突然看到前方20多米处有一位身穿绿色跑服的跑者突然倒地不起。 哎呦， 见这样，他立马冲了上去，就看了他情况。当时就觉得这位跑者心脏可能存在问题，正想劝阻这位跑者这样的身体不能够继续再参赛的时候，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跑者居然又起来继续参加马拉松大部队当中了。然后赵医生就追不上这跑者呀，只好迅速将这位跑者的号码牌汇报给了前方医疗站，说明了他的身体情况。那么前方的工作人员务必要将他拦下。 其实啊，这个就在赵建峰联系医疗站负责人的时候，那个跑步的那个人啊，跑出去50米以后他又摔倒了。 你瞅瞅， 这也等于摔了2次了。 你看看， 那赵建峰赶忙上前为他进行检查和急救。哎，让人揪心的是的，这名男子的情况比之前那次就更严重了啊。当时的情况已经是马拉松里最糟糕的，叫做患者上肢桡动脉搏动未触及， 你看看， 颈动脉搏动微弱，连叫都叫不醒了啊！我天哪， 马上就为他做了心脏复苏， 但是等他醒了，这个哥们儿还要继续跑。哎呀，这 然后赵医生呢上前就拦住跑者的路，说你绝对不能再跑了，再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并用力拉住他。附近的志愿者和警察也是纷纷上前进行阻拦，最终这名固执的选手还是被大家成功的劝阻下来了。 那赵建峰医生后面说呢，事后说，我下午去医院看望了这位患者，得知患者是突发性房颤， 你看、 上午如果没能及时被拦下来，极有可能会引发猝死。 就这是心脏病的一种，你知道吗？就是很多跑马拉松的都是，我曾经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就看眼瞅着我旁边的人扑通一下就倒地了，我赶紧就去问他，就好几个人一块上去问，他说没事啊，心脏没事，我抽筋。因为他一看就是一个有训练经历的人，这是有训练经历的人，自己掰一掰可能抽筋就缓过来了。你说要如果是赶上这位朋友，他没训练经历，那可真的就是 面临生命危险。太硬了，你说他这命真只是生生的被大家给拽回来的。 事不过三，已经2次了，我告诉你，他如果当时没碰见赵大夫，他第3次再起身跑， 这条命真的就不是他的。 哎呦，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事儿啊，也是说一说这个叫做哪些你想起来特别后怕的事儿， 是 对吧？啊，说一说这个静心也问我们啊，我们已经看到您了，您现在就可以继续互动内容了。好，接下来咱们就分享一条啊，让我觉得这看了以后乐得我不行的一条这个 信息是吧？ 信息啊，说想起来特后怕的事儿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这个刚才我讲了一个我小时候看那个武侠电影是吧？看完了以后就做了一些事情。 怎么着？ 那接下来这位土土呢？小时候是看什么呢？看《猫和老鼠》 哦， 这个大家都看过吧？ 对 吧？啊，说他会发现每次那只猫在空中走的时候。你比如说他这跑过了一段悬崖 啊， 如果他不往下看他就会继续往前走，你记不记得？ 好像是， 是吧？他就继续往前走，但是如果他往下一看的时候就啊就唰就会掉下去。这个图图当时就想，他信以为真了，他想如果只要跑到一个悬崖边上，只要不往下看就不会掉下去。 天哪！ 于是这个图图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呢他想要试一试，然后就继续往前走，看看自己不往下看能不能掉下去，于是扑通就掉到了那个坑里。 你又不是猫。 哎呦我天哪，这简直太逗了。但是说实话，他这个现象啊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现在说起来特好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看比如说什么熊大熊二，看那个喜羊羊与灰太狼把那个小孩绑在树上点火烧的，对吧？就有这样的新闻出现吗？ 有。而且我们家孩子包括我姐那几个孩子都爱看这个熊大熊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所以这个呢，为什么咱们得在儿童心理学家研究研究啊？但是说实话，这个里边的内容真的 情节设置 还真是得注意一下了。 当然了，要不然效仿出了事儿谁负责？ 你就是说，如果都像图图这样，好家伙！当然他幸亏还是自己比较好，还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对不对？你要他要真找一悬崖往前跑。这不坏了吗？ 真是出人命的事儿啊！ 啊、哦， 想想就后怕、 啊，想想就后怕啊！ 露西亚就说了，今年十一去稻城亚丁，一大美女想去玩会儿 啊、 我们为了赶路，半夜凌晨一点了，我还在开车， 哦、 一路上都是盘山路啊，还没人。这个时候呢，意识已经开始就是有点模糊了，因为夜里困呀，也没人跟你聊天。突然一声刺耳的滴滴声惊醒了我。我才发现自己竟然就在那一瞬间睡着了。 哎呦呦呦！ 我已经开到了对方的车，对方方向的车道上， 对向车道了。 想想真是后怕，这小命都快没了。人对方车道的人给他摁了个滴滴， 对， 惊醒了， 给他叫了个滴滴。 是， 哎，然后他就坐着快车走了。 那我还是坐神州吧，更安全一些。 没问题。哎，其实这种情况，常开车的人，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打盹儿。你有没有过打盹的时候？ 我没有，但是我遇到过有一次司机打盹，但是我当时有点困，我突然意识到他这个车往那个高速路那个路基上撞，我啪的一下，我拍了他一下，然后他立马一打轮。当时我赶是早班5:50的飞机，4:00，当时是 哎呦 太困了， 好家伙！我最近这两天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太累了，然后开车还差一点，就是当我就他是瞬间一两秒钟的就灯一迷糊，等我一睁眼的时候，我就看我冲着一骑摩托车的人过去了。 天呀，你这两天还是别开车了。 我真的有点觉得现在又想想都有点后怕。所以今天大家互动的内容啊，就是那种有哪些让你想想后怕的事儿。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消息面比较清淡，美股上涨，美元指数窄幅波动，国际金价维持在每盎司1220美元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2.1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的是您曾经发生过哪些想想就后怕的事儿。 是 啊，今天早上的大家都给我们说来了好多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妻子正在给自己的老公做预告。比如说有一位叫美肥的小蜜斗就说了，高帅你们好，我老公正在给你们打字，你们等着哈，他叫天宇哈。啊，这些好，没问题，我们等着啊，我们等着这位天宇。 哎，今天这期节目特别适合老公吐槽一下，是不是？ 对， 都是自己小时候惹的祸哈。 我估计可能男孩这种事会多一些。 对 啊，咱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妞说了，太妞说了，叶太妞就说了啊，这个爸爸亲自口述我笔录， 我的天呀， 说我小的时候，爸爸单位组织去威海玩。爸爸和他的同事在聊天，我和小伙伴在轮船上玩，结果我一只脚跨出了轮船的栏杆 啊， 被老爸的同事发现，赶紧给我抱起来。老爸说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干啥呀太妞，咱那个时候就想当 Rose 啊，真的是你玩什么泰坦尼克啊，你真的，哎呦我天哪，见船就想跳啊。 哎呦别急， 不是每次跳那船都能碰到个杰克，好吧。 是是是，来看看钩子说了，我小时候有一次坐在阳台上 啊， 阳台上啊，我腿耷拉在阳台的外面呀。 哎呦我天哪， 我们家是4楼啊。 哦， 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呀。后来 我不是我不妈我大妈吧， 我反正就是听楼下经过的邻居说，啊，要说那个时候邻居还真是有责任感呀， 哦， 可能是告诉了我妈， 就这事儿是他妈后来听邻居说的， 哎， 说你家孩子就坐在阳台上耷拉着脚在那， 对，在那甩腿在那玩呢。 那一刹那又想起了猫和老鼠，哇，只要我不看我就，哇，这 对呀，猫不走空我也来一次，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做这个悠悠的朋友，我们看到您了啊，你可以直接发内容就行了。还有一位叫做 Alice 说了啊，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他觉得他自己会飞，所以呢就自己爬到了那个自己能爬到的最高的屋顶上，从屋顶上张开了两个双手，然后就要往下跳。 妈呀， 他肯定是飞不起来呀，就从房上摔下来了，到现在脑袋上还一个大疤呢。哟，那你们那个，那幸好应该不是楼房。 对，估计是平房，但平房也得有2米多，也相当于一层楼高呢。反正， 哎呦，我现在。 但是我觉得爱丽丝啊，你是这样，你就跟我啊，你跟我的距离只相差了一个姐姐 哦， 你知道吧？我小时候也有一个飞翔的梦想 哦， 我曾经说过，但是我姐用一对鸡翅塞住了我的嘴。所以当时我吃完了鸡翅，我就没有任何想飞的想法。 你是觉得其实 飞不飞也无所谓了， 也无所谓，有鸡翅就行 了。对呀，真是。 所以你还是要感恩一下你姐姐，好吧？来，再看看还有其他。 甜甜薄荷糖说了，我和磊磊的姐姐一样是玻璃情节。 不过呢，我是小学放暑假的时候和同学一起练自行车 啊， 刚学会骑我就想带练人呢。 嗯， 同学带 练带人 啊，练带人 还带练人。哇，你还想带练？ 我小时候就不能带练 啊， 同学带着我 啊， 结果在一个大下坡的拐弯处，我们一起飞了出去，摔的地方有许多的碎玻璃。 哎呦， 我右手手腕被割破，流了好多血，还好离学校近，赶紧去了学校的医务室，也感谢那天值班的校医为我们处理伤口。医生说我的伤口离动脉就差一点，太可怕了，现在留下了疤痕。经常有人问我你是怎么这么割过饭吗？很是尴尬。 割腕自杀过吗？ 不过最后怕的还是好是手腕，要是脸，要是眼睛怎么办？ 哎呦，真是，你要是那时候脸先着地， 真是， 哎呦，都没法想这事儿。所以说，哎，有没有想到今天，尤其是今天阳光明媚啊，大家听了这么多的后怕的事儿，你再看一看外面的阳光明媚， 哎， 有没有感谢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一种幸福？ 对对，一定要感谢大帅。我什么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脸上是哪有一个疤来着？ 好多疤， 是哪个是最危险的？ 靠近眼角这个地方。 哦，对啊， 这是最危险的。 那是怎么搞？ 这个是当时就是上课的时候，有我坐在一个同学后面，然后呢，这个同学就是有其他同学逗这个同学，就是要弹一下他的帽子就跑，弹一下他的帽子就跑。结果这个同学转过身来， 以为是你， 以为是我。他那个同学又太狠了，拿了一支笔冲我脸上咔就一擦，然后就正好在眼睛那个地方。当然我也没饶了他。然后我当时我就追着他，追了他以后，他就跑到自己家里了嘛。我直接用各种石头把他家的门直接砸碎了，冲了进去。 我的天！ 当时我妈路过的时候看我，以为我疯了，满脸是血，拿着石头砸人家门，然后冲进去以后揪出一个小孩来。幸亏，当然幸亏，现在想想也后怕。幸亏我妈拦住了，要不然那块石头就砸那个小孩身上。 就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千万不能这样啊！ 真的是， 我替那小孩打算一 下。冲动是魔鬼，所以今天就想想很多后怕的事情，活着多么不容易、啊。 来吧来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大家继续互动交流一下今天的内容啊，说一说那些让您想想就觉得后怕的事儿。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观看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一下女子曲棍球吧。 好， 2018女子曲棍球世界冠军杯25号在江苏常州落幕。那中国队在3-4名的决赛当中以0-6不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最终获得了第4名。荷兰队以全胜战绩夺得冠军， 也不错，不错啊。 其实真不错了。 阿根廷是上届冠军呢。 对，因为他们这次邀请的，我那天播新闻都说过了，是其实是各大赛事的冠军。前4名参加， 基本都是冠军队伍。 冠军队伍。然后呢，中国队是以东道主的身份来参加的，排名其实应该是在十几名。然后这次也是打出了不错的成绩，拿到了第4名。 不错了，姑娘们加油啊！ 对， 是吧？来， 好，那个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吧。农心杯第20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情况啊。 哦，哎呀，说的这个农心杯真的啊，好长时间没有关注我了。第20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7局在韩国釜山战罢，中国队先锋范廷钰直摆中盘是战胜了韩国队的副帅李世石，达成了个人本季比赛第6场连胜。哇，这也是范廷钰在农心杯上的第16场胜利，总胜局数排名历史第2，仅次于19胜的李昌镐。目前的本届农心杯韩国队仅剩主将朴廷桓一人。明天呢，日本队的副帅伊利辽将登场挑战中国队的主将 范廷钰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今天也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最新的消息是范廷钰战胜了这个 日本的副将 伊利辽在今天将会面对韩国队的主将朴廷桓。 哇，17连胜了，离石佛李昌镐的19连胜的记录仅差2盘，加油！ 17连胜了， 对呀，继续把他胜了呀！ 哇，哎，我觉得是这样，这感觉这些年啊，就是围棋其实中日韩都很强的嘛。 对，就是他们 就这三个，这三国家，中日韩， 对对对， 感觉这些年日本 就是我在播的这么多新闻当中感觉中韩对战的好像比较多一些。 对， 日本这些年好像围棋有点没落， 有点没落了。 我这个我不懂啊，外行、啊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从我这些年播新闻的感觉，就感觉说到中日对抗的好像没有那么激烈，老是每次说到决赛的时候都是中韩中韩中韩。 聂卫平那个时代是中日对抗是比较激烈的，之后好像是就是中韩、哦、但是中国队也曾经走下坡路过一段时间、 哦、 那么这两年是不是 又崛起了， 迅速的崛起了。 嗯，好、哎、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您互动交流，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是下雨全都因为你一句话，你掌管着天气，掌管我的心情，我从来不怀疑你出现对我的意义，谁都无法取代最特别的存在， 是你 对我眨一眨眼睛，连时间都会变快，你占据着脑海最甜蜜的无奈，也许你还没发现有人为你发着呆，每一秒都被你吸引，我在你的身边，每一刻都让我惊喜，你在我的眼前，再大声一点，我的心愿让你慢慢慢慢听见， 来再来看看大家都有过哪些可怕的经历啊！哎呦天哪，你呢，磊磊？ 209，这不是特别，不是真是出什么事儿了哈、啊。他说有一次我带着侄子去我们那儿的一游乐场坐摩天轮， 嗯， 开始都特好啊，摩天轮啊，看风景啊，其实速度也慢， 哦哦哦， 坐着坐着突然咔停住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又浑身哆嗦，哆，我侄子还说，叔没事儿，一会儿就好。哎，真的，过了一会儿，摩天轮又开始转了。估计他 不是摩天轮，是不是就得停一会儿？ 谁说的呀？不可能， 它是一直慢慢的转、啊， 一直慢慢的转，只不过是速度慢，大概是15到20分钟转一圈，你就下来， 哦、 你就看风景呗。 哦 你又不是急流勇进， 对、哦， 翻滚过山车， 哎呀， 啊，海盗船， 这是属于那个做设备的故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熊妈妈吧，啊， 嗯、 这个她也是发来了长长的一条，说后怕的事情啊，啊，记忆犹深，儿子3岁，带他去海南旅游，回京的当天。酒店出门，儿子非要去玩那个健身器材，就是那个走路机，咱们经常在那个 就是椭圆仪， 不是椭圆仪、啊，就是那个走路机，就是公园里有的时候或者是小区里经常有的那个， 那叫健身路径 啊、嗯。哎呦哈，你看你 我体育硕士不是白学的，我告诉你 哦，就是那种两个腿走上去以后跟走路似的、啊。 对对， 说儿子玩的可溜了 啊、 嗯，于是呢他就在那玩，我就在那看，但是突然意外来了，儿子突然就从器材上下来了， 哎、 那两个走路器还在摆动。 哦、 啊，地面上是沙子儿子面朝上就摔的，所以他等于是仰倒了、 哎， 他的脸是朝上的，然后你想想那个走路机那个东西就夸摆回来了， 哎呦， 打在了儿子的眼角上， 哎呦， 就眉睑上那个、嗯、对吧？是吧？ 就因为眉骨嘛， 眉骨上、嗯，然后呢，这个眉毛上面就开始血肉模糊了，缝了2针，离眼睛只有几公分的距离、啊、 嗯，太危险了， 这 可能还是当时他自己没有操作好，没有控制好摔下来的。不是 小孩儿，你想3岁呢、嗯、 就没有控制好。 不是你也是，你也真心大，3岁就敢让他自己在那玩那个东西、啊。 对呀、啊，说的小时候真是 腿上根本没有力量，他下来他肯定得倒啊。 对，他要不然就蹦下来。 嗯， 淘淘说了，哎，我老公要我发一个啊，他说。小时候去动物园， 嗯， 看到老虎 啊， 觉得老虎可爱呀、啊，就想往这个老虎这个栏杆里爬呀， 哦， 身子已经爬进去一半了， 哦， 我老公他老爸就给他拽回来了， 哦， 下面都是老虎， 啊、 哦，我老爸说这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太吓、 哎， 小的时候那个老虎啊，老虎洞啊，老虎山里可能啊不像现在这个蜜蜂那么的好， 哦、 还是有份儿的、哦，你要小、哦、可能还真能爬进去， 好、啊、家伙，拿那个当大猫了。是吧？ 哎呦我的天！ 好家伙，你们家里现在养狗吗？要看好你老公啊！ 哈， 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哎，就那位预告了自己老公天宇，你到底发完了吗？我们一直等着你呢。 哎，真是 你打字这么慢，你知道啊？ 他写了一篇论文吧？ 对，看呀，还真有写了一篇论文来的。铁观音老长了，一会儿读啊。悠悠说， 记得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啊，自己放学回家，路过一个小胡同，里面出来了一个男人对我说：“哎，你认识高磊吗？ 啊， 认识高磊同学吗？”说完就把我往胡同里拽，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呀，赶紧挣脱他就跑了。后来长大了回想起来，那个男人应该是个人贩子，想起来也挺后怕的。要是轻信了那个人，跟他进了胡同，我可能现在就已经被卖了。 对，有可能，有可能 是吧？ 就这种不认识的人，咱们千万不要轻易搭讪。尤其是女孩或者是小朋友，是吧？ 对对对对。好，接下来时间，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周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摆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资讯。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近日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朱浩伟、主演杨紫琼现场分享了影片拍摄的一些幕后趣事啊。在《摘金奇缘》当中，杨紫琼饰演一位富可敌国爱子心切、严厉苛责的母亲，叫艾莉诺，百般刁难儿子尼克带来的女友，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普通女孩 Rachel。我其实会有一点是这样啊，就是有很多时候你翻拍或者改编可以 啊， 但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人名如果不改变过来，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中国人，然后呢我每次见面、 是这样，你可能大背景你不太了解，他这个故事描述的是新加坡富豪的生活。 哦，新加坡富豪的生活 、 哦、 就等于是他们一家的人是，就是杨紫琼扮演的是新加坡的一富豪、然后他儿子可能去美国认识这么一姑娘。 哦，我就觉得我每次看到比如说就是这种你是如果长一个亚洲面孔然后叫一个外国名字， Lily， 我会有一种见离感、 Mary， 就是有一种见离感、就是老觉得哦，他这个不是吧，尤其你比如说 有些话剧改编、你说的是中文、然后呢你就非你非得叫那个叫什么 Lily Michael，我就老进不去戏。 那你就去不了外企，外企一水的 Mary 啊，不是，我并不是这个说反对叫英文名字这个做法、是我说在话剧当中比如说你得根据这个情境，就是他会让我入不了戏、但是我也跟一些外企的人聊过、人起英文名字其实是为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外企的朋友跟我说、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见了咱们中国人叫啊，就哎高磊，直接叫名字感觉不尊重，有的时候叫高老师，哎，那个高先生， 小高， 哎，高总，高经理。那他们在外企当中呢，可能就会为了避免，比如说非得叫个什么总，叫个什么，都叫英文名字，哎 ，Lily、Michael、Jackie， 就这样叫，不用加任何的称呼或者 title， 他可以更加便利的这样称呼， 就是交流起来， 交流起来 更加方 便，方便。 哦， 所以人这个说的是还是有道理的， 对，入乡随俗嘛。 哎哎，好， 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电影了，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将于12月21号登陆内地大荧幕。影片呢将呈现蜘蛛侠系列电影当中最庞大的世界观，打破次元壁，超时空集结了平行空间6位蜘蛛侠一同反抗恶势力。蜘蛛侠不止一个，这样豪华的大手笔将成为影片的最大亮点。 好，再来看一下贺岁档电影《手机狂想》将会在12月29号上映啊。该片近日曝光了刀锋版的全阵容海报，佟大为、玛丽、霍思燕、乔杉、田雨、戴乐乐、奚梦瑶7位主演集结，却一起陷入险境。 11月25号，二十羽泉巡回演唱会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的现场呢，宣布羽泉呢将于12月25号在北京举办惊喜场的演唱会。那么齐秦呢也将亮相。羽泉的同时也回应了外界关于解散的传闻，表示偶尔分开是为了探索更丰富的音乐舞台，但是羽泉永远不会解散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有哪些想想就后怕的事儿。 I've gotta keep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don't want less, I don't want more. Must bar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s to keep me safe, to keep me warm. Yeah, my life.Can't reach the shore, and my voice becomes the driving force. I won't let this pull me overboard. God, keep my. 哎呦，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JJX 就说了，大学毕业刚开始的时候，北漂，跟同学一起啊租的房子，自己买的上下铺，半夜上铺的同学带床板一起掉了下来。 哎呦， 幸亏我贴着床边睡，他靠墙的床板砸在我腿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还想翻个身继续睡，被上铺的姐姐慌慌张张的喊名字给我喊醒了，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都懵了半天。床板都砸腿上了，你还能继续睡？ 哦，睡得真是踏实。哎， 但是我说实话，我每次我因为这么多年校园生活都是住上下铺嘛， 啊， 而且就那个床板，我每次看着它我都害怕。你有时候想想，你像那个床板如果真的掉脸上会是个什么样子？ 为什么呢？我怎么在大学，我只有在大学的时候住过宿舍哈， 嗯， 因为我北京人，就是，但是他那个床我们都是铁的呀，都是焊在一起的，没有所谓的床板呀。 你不是床是铁的 啊？ 那你上面你睡的你没有睡在块木头板子上？ 没有，我们就直接它有一层这个，它跟我们都是每个床都是有一层那个军绿的那个褥子 啊， 然后上面再铺单儿，没有板。 褥子底下是什么？ 就是铁啊，铁板那个一棱一棱的焊在一起的。 哦，焊在一起。哦，您是贵族学校，确实跟我们不一样。 没有，一个房间也住八个人呢。 反正我每次就看到那种床板我真的害怕啊。 说的床，王小拽还说呢，哎呦，我小时候就站在床上玩，我姐跟地上玩，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姐抓着床单使劲就拽，当时床挨着窗户，我姐一拉床单，我一下就摔出去了， 哎呦， 一头就撞在了玻璃上，当时玻璃就碎了，玻璃碴子不歪不斜的直接就扎我鼻梁骨上了。 哎呦 哎呦，那血流的，我妈抱着我就往医院跑，我缝了多少针我都忘了，那疤了现在还在。后来我听我妈说，那玻璃碴子要是长点儿，小命儿都难保啊。 这真是，为什么你叫王小拽？纪念你姐姐是吧？ 啊，不是，我就想看看他这脸上那这 脸上那疤啊。 哎呦， 南哥也说了，大帅读我的，说我小时候在姥姥家收小麦的季节，村里大人很少，孩子们自己玩，有一个岁数大一点孩子带着我们玩去了村里的放变压器的房顶上，结果那个岁数大一点的孩子就直接就触碰到那个变压器了。 哎呦， 我的想，现在想想多可怕呀！现在后来姥姥叫我妈把我从家里带走了，姥姥说这个要是被我电，我要是被电了，她后悔一辈子， 那是 再也不让我在他们家待着了。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来说一说那些后怕的事儿吧。 天宇，你在哪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大桥至望京西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通烟高速进京方向三汇桥至北运河桥路段受交通流量大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相对集中。那么另外，莲花池东路汇城门桥西向东入口处有事故，莲花池东路汇城门桥西向东入口处有事故，请候车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6.5，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西二环的管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北五环北苑桥到香白旗桥由东向西，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三元桥的由西向东，东三环分中四桥到金广桥由南向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的消息，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10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话题，说的是那些您想想都觉得后怕的事儿啊，真的是好多朋友发过来的这些事情，我们读的有的时候都觉得，哎呦，这心里一紧，哎呀，心里一紧啊。再来看一看这个易峰啊，说起这个事儿呢，我到现在都后怕啊。那是一个冬天，骑车在西直门双向单车道的那种 啊， 双向单车道那种啊，正骑着，突然听见汽车引擎一阵轰鸣，我下意识的就狠命的蹬了一下车，然后就一辆轿车横着就冲我冲了过来，撞上了我自行车的后轮，把我的车就给撞横过来了， 哎呦， 车轮也变形了，然后轿车直接撞上了边上的房子，要不是我那下意识蹬了一下，那车肯定是直接就横着撞着它，把它带着它就撞墙上 了，就撞飞了。 哦， 太吓人了， 瞬间的反应 啊， 那个司机是喝酒后刚从饭馆出来，那都10几年前的事儿。 你瞅着， 所以要不然说现在严查酒驾， 那当然了，喝酒就不开车， 这个、 开车 喝了酒以后脚下这完全没有轻重， 而且你就跟什么都分辨不清这个什么东西。 哦，我还突然想起来了一个开车的事儿，但是我是没有任何的，只是技术不行，临场应变不行，就是当年啊有一场大雪，下完了雪了以后呢，那个好人正好是休息日，说我们就一块儿去逛逛街吧，就去一个大商场，下地库，他那个地库呢，他设计的是有问题，本身呢他那个地库那个坡。一点棱都没有，咱们正常来讲应该有点棱了，阻力增大，它特别光滑，上面再铺了厚厚的一层雪，它又没有去处理，而且我又赶上我去特别早，比如说10点开门，当时我可能10:05就到了，可能就是我是第一波客人开车的，我下去的时候我刚那坡又特别长特别直，我刚下去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赶紧踩刹车，因为那个车就往下冲啊，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死死的我就直接踩住了刹车，听清楚，是踩死了这个刹车，不应该踩死， 对啊， 我就一下冲过去了，然后呢当时是到前边前面就是墙了，我就只能再撞旁边的隔离，就是那种细的隔离墩儿， 明白明白。 我幸亏我那车还比较结实，刚一下一撞，我就一甩把，就是一甩方向盘就停住了。当时我吓得我呀。 那你后来学会了吗？正确的处理方式？ 正确的方式就是应该点刹，点一下，马上抬起来，再点一下，再点一下，先把速度降下来，然后再做处理。我一下踩住了，刹车就失灵了。 对， 因为太滑了， 那就变成一个滑板了。 当时我还后怕呢，说哟，人家不会让我赔那个隔离墩吧？后来人家商场的服务人员过来特别好，说先生，您这个车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给您修什么什么？我当时说你别让我赔就 行。这个的确是因为他应该没有做好那个处理啊。 对， 那简直就是一个滑雪板了啊！ 等我再出的时候，他就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 哎，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分飞文就说了啊，读我的，我特意听路边写的 啊。 小时候家里买一个音响，放黑胶的，哟，还能放磁带， 真厉害。 还有四条腿的那种，和桌子一样高，超洋气。 嗯， 每次我放学都要打开听一听，其实就是想玩唱片。有一次我自己插电，人小啊，手也小，一不小心就摸到了插座的那个孔， 天哪， 胳膊一下子就麻了，插销都没拿住就掉了，当时都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爸妈不让动，所以我就没敢告诉爸妈，现在都没告诉我，现在想真后怕。 分飞文的妈妈，你听见了吗？ 天哪，这 就是小时候不懂事， 小时候太小，那孔太小， 是 插， 所以现在家里面都有那种安全的那个插座嘛，它直接有一个东西可以插上面去，就不漏出来了。 有小朋友 的家里一定要买啊。 嗯， 苗儿就说了，我最后怕的事儿就是娃上小学前，全家到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过中秋。 哎呦， 娃的爹喝酒之后，带着娃在海景房的阳台上拍海上生明月的照片。他当时呢是想让孩子坐在阳台的栏杆上。这个时候孩子呢搂着他爹的脖子死活不撒手。这孩子他爹还一直说你自己坐好了，自己坐好了，幸亏我及时发现，一把就抢过了孩子，吓死了，我当时想起了腿都软。事后孩子他爹说以为阳台有玻璃呢，他自己也被吓得不敢回想。现在孩子小学快毕业了，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他爹带娃。你想他外边就是可能就是十几层高的楼啊，稍一松手他就自己 他喝大了，以为那个后面还有玻璃。 对， 你这不是闹着玩吗？你说，所以啊，这喝酒误事儿真是误事儿，千万不要天天逮着那点酒就没完没了。 真是的。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几位新朋友，像 Nancy 红艳、张艳欣、露露，我们都还有大海飞翔啊，轩妈，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你们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发送内容了。还有 Ruka。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都认 你，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三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景山的寿皇殿完成修缮试开放。经过4年的规划修缮布展之后呢，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主体建筑近日正式试运营对外开放，并且推出了景山寿皇殿历史文化展，用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文物复原陈列以及多媒体展示这个寿皇殿的前世今生。那随着寿皇殿建筑群的开放，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也首次实现了整体亮相。 告诉大家啊，这个寿皇殿建筑群试运营开放时间是每天的早9点到下午4点，非节假日周一闭馆，游客呢可以提前7天通过景山公园的微信公众号微景山进行网上的实名预约。 再来看一下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主题展，日前在中国农业博览馆开展。展览第一次全面展示了从2013年以来由原农业部组织审定的91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中国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15项、18个遗产。 那么展览呢，主办方才用了趣味性、生动性的创新展示手段，还专门设计了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的游牧系统、广西龙胜龙脊梯田、陕西嘉县古枣园、新疆吐鲁番坎景农业系统等景观的展示，以及云南红河哈尼梯田3D 的这个画像，以及我和遗产有个约会合影等观众的互动项目。观众还可以用手机扫码听解说，手机扫码网购部分遗产地的特色产品。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法鼓禅心纪念李谷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那李谷禅大师呢，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人民美术教育家，自幼深受家乡传统文化的熏陶，以毕生精力在中国画艺术当中执着追求。今年恰逢李谷禅诞辰120周年，他的家属及李谷禅纪念馆等单位在支持配合之下呢，国博系统梳理了李谷禅艺术探索历程，精心策划了这次的展览。 我们再聚焦一下首钢的博物馆了。11月23号、24号两天，一场轿车发布会在首钢园区3号高炉内震撼开幕。这也是历经了数年改造之后，这座首钢功勋高炉的第一次亮相。而半年之后，依托高炉建成的博物馆也正式将和市民朋友见面啦。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实中默默承受，快点来到舞台享受这自由，别再担心竞技场段位不够，每个平凡的人都有伸直手。 So dance dance， 想象着脚底是星空。 So long stop， 舞台上一切我掌控，因为在属于我的 BGM 之中，自由自在的遨游上我自己的天空。需要资格，想跳就跳，我有我自己的风格，让我闪耀。这舞台不需要资格，想跳就跳，我有我的风格，让我闪耀。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张艳欣说了，2012年我跟老公去新西兰度蜜月，出了交通事故，老公是颈椎骨折， 哎呦， 车报废，哇，这得多严重，颈椎骨折， 就差一点可能要瘫痪， 对，这太危险了。后来听大使馆的人说他是那，我说我们是自从建大使馆以来出交通事故唯一活着的人， 我的天， 说太后怕了，当然真的是感觉到没有比活着更幸福的，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意义，就是大家有的时候 你去想想这些后怕的事情，你就能够感受得到我们活着是多么幸运。 所以咱们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哈。卢卡就说了，最后怕的事儿是今年儿子从4层楼上掉到3层的楼顶儿。最最后怕的是当时掉到的地方3层楼顶边上差20公分就是马路边儿啊。 哦， 我这心呢，大家想象不到，真是生死边缘。儿子捡回了一条命，胳膊骨折了，现在正常上小学1年级，手腕还留了一道疤。 哦呦，这已经 太可怕了， 这已经是万幸当中的万幸了。 是啊，是啊。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摩草儿说了，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还在客厅看电视呢，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喊了一声谁呀、啊？外面答说送餐呢，然后噔噔噔就跑下楼的声音，我没开门啊，我通过猫眼看楼道已经没人了，从窗口往外看也没有看见送外卖的摩托车，现在细细想来真是后怕，你说要是没人应答，是不是就该敲门了？哦，他是觉得有人问有人吗，如果他是想如果没人可能这个人就要敲门了。 哦，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障魔 跟你玩成猫猫， 有人吗，如果听到有人女人在喊有人啊，就想是不是他妈妈在家啊，不敢进不敢进啊。 天呀， 好嘞， 天宇终于发信息来了。 哎呦，终于来了。 对， 他果然是发了好长一条，赶紧读一读。 他说、小学1年级放学自己往家走，眼见着马上到家，迎面过来一人，估计有40多岁，我就往左躲他，他也往左，我就往右，他也往右。 哦， 就把我截那儿了，然后问我哎，多少多少路公交车站在哪儿，我家住大院里头，车站就在大院外。 哦， 我就给他口数，但是他执意让我带他去、 哦、 那时候也没多想就同意了。一路上呢就是他在前走，我跟着他，快到大院门口了，看到我舅跟他几个哥们儿从外面骑车玩回来、 哦、 我舅就喊我回家，我就跟那个人说他出了大院门往右走几步就到了，然后说了声再见，我就往家走了。 嗯， 到家也没当回事儿，也就没跟任何人说。那个时候离大院大门口也就不到50米。 哦， 后来长大些了我才意识到那可能是人贩子。 哦， 前两年家里人说人贩子抢孩子的事儿，我才把这事儿跟家里人说，大家听了这事儿都说太悬了，要不是当时遇见你就麻烦了。 真 是是不 是 后怕呀。 哎呦，好，你起名叫救生吧天宇啊，或你看多帅一小伙 是吧， 这个大爷儿子让人给拐走了是吧。 哎呦， 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我觉得哎，有一位叫洪生的，我刚才看到他了，我找找啊。 嗯，这么着、咱们要不然先进一段税务小贴士。 好嘞，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简化税务注销办理流程的一系列便民办税措施。 一是简化资料，对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免予提供税务登记证件和个人身份证件。 二是开设专门窗口，在办税服务厅设置注销业务专门服务窗口，并根据情况及时增加专门服务窗口的数量。 三是提供套餐式服务，整合税务注销前置事项，实行套餐式服务模式，强化首问责任制和一次性告知，做好沟通和辅导工作。 四是优化税务工作内部工作流程和岗责分配，创新工作方式，简并优化流程岗责，对于注销业务实现联动现实处理。 以上这些措施可以说是税务机关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所打出的组合拳，为更多合法守规的纳税人打开了市场准处的便利之门，确保纳税人更好地享受改革红利。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这个赶紧念一条 Nancy 红艳的说，你快念我的，快念我的，我快到点了哈，马上念你的。他说，我想说一下我最后怕的事儿。我们家宝啊两岁多，刚上幼儿园，一次奶奶和老公带孩子去麦当劳吃吃玩玩，老公说一会儿去超市买东西，可我家宝啊就是不去，就要在那个麦当劳里边玩，于是奶奶和老公一起去超市，把宝一个人放在麦当劳就走了。 啊， 你奶那不是就是你老公和奶奶这是心也太大了吧， 好大。 离开了40分钟回来后呢，宝还在麦当劳玩，后来老公和我说，气的呀我都说不出话来，40分钟如果有坏人估计都带出北京了，你知道吗？去哪儿找去啊？ 那也不至于那么快啊， 我以后我也再也不相信他们带宝了。而且呢，我还让宝使劲记住妈妈的手机号，他不到3岁就能脱口说出我的号码。 哦，这是应该的， 真的是。哦，你这奶奶和这个老公真的是心大。 对，怪不得他们俩是一家人。 哎，放心，40分钟肯定出不了北京城。 对对对对对。得了，最后一点时间，咱还再说一条奇闻异事吧。 哎， 好不好？ 对对对，哦，好，来来来，这个说一条什么奇闻异事呢？ 嗯。说一条这个澳大利亚的吧，短点的。 好好好。 澳大利亚呢即将迎来夏季。 嗯， 一家酒类经销商推出了新奇的促销方法。 哦， 凡是穿人字拖的消费者都可以以2澳元大概折合人民币10块钱的价格购买指定类的啤酒。 哦，这是澳大利亚连酒店连锁酒类连锁店啊，叫 BWS 推出的一个夏季百日促销活动的一部分。啊， 是， 就是说你只要穿了人字拖套套那儿去，然后拍个照，然后呢这个就可以以10块钱的价格来买到啤酒。我严重怀疑可能这家商店啊这个兼职卖拖鞋，你知道吗？ 就没有现场再卖你一双。 有网友就说了嘛，啊，如果我有人字拖我一定会去试试。所以最近如果有去澳大利亚旅游的朋友，不妨带上一双人字拖啊，说不定可以买一点便宜啤酒啊。 也不便宜，10块钱一听，咱们北京才几块钱吧，4-5块钱一听。 可能它原价比较贵吧。啊，好。 来看看蘑菇怎么说哈。 嗯， 小时候家里烧煤炉子。 嗯， 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家就煤气中毒了， 哦， 晕晕乎乎的，我还上学去呢， 哦， 路上就看见同学家长，人就问我说，哎，蘑菇啊，你怎么不带书包你就上学呀？ 嗯， 我当时才反应过来，我忘了，又返回去拿，又现在想起来，真是感叹自己命大的同时，不得不佩服我爸妈心真大。 所以你可以发现，有很多时候，这个爸妈的心大，还有很多孩子小时候真的是没轻没重，就是刚才不是有一个手。差一点就手被电到的嘛， 嗯， 隆了就说了，就刚才触电那哥们儿， 嗯， 我能说我小时候趴在桌子上就专门拿手往电插座里怼吗？ 嗯， 搞得我现在除了夏天以外一直都有各种静电。你拉倒吧，你是小时候充完电现在开始放电是吗？ 得了吧你，你以为你是霹雳娃娃你。 来看一下 刚才不是念了一下天宇他的那个微信吗？ 嗯， 然后他媳妇美肥的小蜜斗就说了，嗯，哎，你们能看到头像啊，哎，那我也敢改个头像，我告诉你 我特别漂亮。 这俩人 这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发一个我们看看你有多漂亮，看你老公帅还是你漂亮。Your Kiki 就说了，就在刚刚啊，就在刚刚，哦，那个我呀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打卡上班。 哦哦哦， 因为快到点了，他们手机打卡上班。 8:30是吧？ 啊， 你说怎么着？ 到了一个行人穿行的红绿灯的时候， 啊， 因为我车速快，就压着黄灯过去了。 啊， 正好有一个老太太还抢行了一点点，车头一歪，急踩刹车，差点撞到护栏。这都是小事儿，我离老太太就差10公分，可吓死我了！以后开车再也不敢看手机了。 哎呦， 你这可是啊，而且千万不要抢黄灯啊，这不就是吗？ 对呀，对呀，太危险了。 哎，其实现在抢黄灯已经算是违反交通规定了吗？好像已经有规定了，你不能抢黄灯的。 哦，反正是大家一定看黄灯，咱就停，是吧？ 嗯。 小刚说了，小时候我爸妈带我去北戴河玩，用充气筏把我推到了离岸边不远的一处礁石，跟我说， 嗯， 乖儿子，你在这坐会儿，爸妈去游会儿泳啊，转身就走了。 嗯， 没多一会儿，一个大浪打来，我就掉海里了。我不会游啊，而且礁石特别滑，我抓不住啊。我不知道喝了多少口的海水，还好我爸回头瞅了我一眼，然后游过来把我捞起来，不然我就挂了，整得我现在还恐水，我到现在还不会游泳。你说我这命啊！ 我真的是这孩子，真的是 他把他妈也给我。哎，你坐会儿啊，我跟你妈游会儿去。